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好。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诵读小站，我是静乔。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最后一个节气大寒，要为大家分享一本和节气有关的书，时间之书于世存说24节气。我们一起来听在这本书中作者是如何向我们介绍大寒这个节气的。每年阳历的1月20日前后，太阳到达黄金300度时，寒冷到了极点。虽然很多年里小寒胜大寒，但经过小寒，在长期的寒冷中生活，人们对冷的感受强化了。即使太阳已经从南回归线北返有月，但人们仍以为寒冷似乎没有尽头。在中国农历的安排里，这是24节气的最后一个节气，意味着农历年的最后阶段，新生的春天即将到来。物极必反，是为大寒。大寒节气一般跟农历的岁末时间重合，故大寒时间多是人们过年时间。农谚所谓小寒大寒，杀猪过年，过了大寒又是一年。月令72候集解，农历12月中月初寒尚小，故云月半则大矣。授时通考天时，引三礼一宗，大寒为中者，上行于小寒，故谓之大，寒气之逆极，故谓大寒。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分享的内容。如果你也想成为一名广播当中的诵读者，那就快快加入我们吧，关注微信号诵读小站，了解诵读小站的更多故事。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请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新年开门红，人保送你见面礼，三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成功测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服务。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东五环远通桥到平房桥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变》。娱乐七十二变。 金子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抢住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穿上家里院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想要 七十二变， 瓦来房 有你有我该有他， 娱 乐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我王大磊， 小底家宝王大磊上台鞠躬。 Time、 快乐街酒吧里， 周慧，作为你一个音乐人啊，你对卡拉 OK 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哎，就你们唱卡拉 OK 吗？ 不唱啊。 我怎么认识那些歌手都不唱啊？我这儿那么多歌手，什么孙燕姿啊、 王菲啊，周杰伦。 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谢谢啊，啊谢谢啊， 这叫你认识。好，你要这么说，你这人太多了，真的。 不是这个，主要是工作就是这唱。 唱歌。 他们已经习惯了，说一唱歌人得给钱。 你心里是不是这样的？觉得自己白唱的话就亏， 而且还掏钱呢， 更亏。 那要别人掏钱请你唱，你唱吗？ 唱啊，那算活啊。 不是，比如我过生日，我请你，你白唱。 去卡拉 OK 给你唱堂会，不去。 就你不能把它纯当一个玩的事儿是吗？ 我可以把它当一个玩的事儿，但是我很不愿意去玩。 他不玩这个。 那比如我过生日呢？ 你要过生日呢，我能说什么呀？你请我去，我只能去了。 你有蛋糕吃啊？ 对啊，但是去了我也未必唱，我不唱。 你不唱，你去什么呀？ 去了 吃蛋糕啊？ 对，吃蛋糕过生日嘛。 你专长就唱歌的呀？ 专长 那所以就是你要是逼着我唱，那我就唱。 就有一人唱特别好，这个一决高下的这么一种感觉。 你觉不觉得？ 你也不唱， 跟我 就吊起你的胃口了已经。 对对对， 对方又是个女的， 有本事出去唱去。 怎么大街上唱？有本事出去练去，这感觉是。 在屋里唱不开。 哎，那你要一段时间不唱歌会痒痒吗？ 对，身上起劲，脑门痒痒，长痘。 真不会。 那你说你歌手之间呢？比如说你周杰伦、孙燕姿，对吧？你们去唱吗？ 他们在一个级别。 在啊， 哦，在一 些，在是在，种类略有不同。 种类啊、哦，对，有男有女。 要这几位逼着我去的话，那我就去。 还得逼着你去， 对，我就唱呗。 也唱 啊， 他们不唱就听你唱。 你怎么就知道 我？那我怎么觉得像好歌曲似的？ 那你怎么就知道我唱的不如他们几个呢？ 你吗？ 对，就是他。 你肯定比他们强、 那如果说有一个新的卡拉 OK， 你从来没有见过，从来没有唱过，比如你唱过 KT 猫的、唱过这种大金碧辉煌的、唱过 这都是什么地方？ 大球转的那种，呼噜呼噜的，这些你都唱过了。但是有一种卡拉 OK 厅你没去过，会不会触动你想唱？ 可能会有点兴趣吧。 对，带主题的那种那个卡拉 OK。 对对对，如果说我要觉得我有点兴趣的话，那可能大家就不干这行的人就应该是有兴趣的。 就说吃过见过。 吃过见过。 那你要过生日，你会不会请我们去唱歌？ 不会。 那请我们干什么呢？ 请你们去密室逃脱。 前所未见。 如果说啊，有一个迷你的 K 房，然后外表是透明的，你在里边唱歌呢，大家能看得见你，但是听不见你，能看着你怎么唱？ 能看见我，我能看见他们吗？ 能啊，透明的。 那就没劲。 双向透明。 应该是那种里边看不见外边， 这里边、里边看着毛玻璃。 对， 外边看着全模糊，人家看你在里边瞎折腾， 然后外边能听见那个里边的 唱，里边还不知道外面听得见里边唱， 嘿， 所以就这事儿是这样的，这事儿是这样的，这玻璃有一开关， 可能这样，也可能那样， 对， 就是在你进去之前它是那个不透明的，你就认为它是不透明的，然后进去以后， 那 门一关， 第二次你就知道这个规律，所以说它应该是无规律的，有可能这一次你进去的时候吧，它不透明的，也可能下一次进去的时候吧。它是透明的， 不， 可是唱着唱着就变成不透明的了。 嗨， 其实像百叶窗， 这个迷你 KTV 应该有一个前门跟后门。 嗯， 从前门进去， 打后门出去， 打后门出去， 唱完一丢人，打后门走。 从后门一出去， 大变活人。 然后呢，从后门呢，你可以领一个那个视频走，两个视频，一个是外边人笑你的视频，一个是你在里边唱歌的视频。 嘿， 哎，真是有商业头脑啊！外边人笑我，我这里边看不见的，其实是。就说这种你会有兴趣唱吗？ 这个会有兴趣唱， 你就愿意看别人乐你， 因为你不知道啊， 这他唱歌别人都哭得特严肃， 你不知道别人会乐你啊。 哦， 像你们这种成为的专业歌手人，是不是从小就是学校的文艺尖兵啊？对， 尖兵， 对， 尖 民兵，文艺民兵， 文艺尖子，尖兵用这儿不合适吧？ 就是你从小就是文艺尖子吧？ 哎， 特尖吧？ 从小就被老师瞪着，什么事都得我去弄。 那你看那么好不好？就这 K 房里面呢，唱一首歌要8块钱，是15分钟20块钱。 你先把钱给了。 对，然后呢，你呢，如果帮着调着气息，给你8块钱， 是吧？ 我怎么听着他像维修工啊？ 我怎么觉得这应该是300-400一节课的，现在怎么8块钱一节课？ 你别的都不教，音准都没有，就练气，你给他们气的。 你有错， 谁都想揍你。 人家还给我8块钱，不打我就不错了。 给8块钱就是要打你。 但这事儿是真的，就是在福州那边。不是湖州啊，是福州。 福州 那个地方有一些购物广场，都引进了这种叫什么电话亭式的迷你 KTV。 嚯， 就是外观透明的，K 房不大，最多3-4个人，一首歌8块，15分钟20。但我觉得不如咱们刚才编的更好，可透明可不透。 对，所以你赶紧现在打票上福州，气他们。 比小花，打小住八七六小院，酒吧老板，自称企业家，三分钟一个主意，但可能只保持三分钟的热度，时不时犯花痴，单身。 这就是一贯性的混吃等死。 王大磊，家住八七六小院，某电视台主持人，永远带俩实习生，狂热的美食咖，梦中情人是洋洋，但李大红说自己才是王大磊的真爱。周飞，八七六小院隔壁胡同的住户，西游乐队主唱，兼键盘，兼会计，兼卖螃蟹，希望成为人群中最亮的那颗星。听相声，听评书，听大鼓，就着螃蟹写歌是人生一大乐事。 你快走吧。 严家宝，家住八七六小院隔壁胡同，英小柱远房表弟，刚毕业的中二病青年，喜欢时尚、电子产品和各种老艺人的作品，出国不听曲艺睡不着觉，回国隔三差五得吃几顿那什么当劳，处于不着急挣钱、不着急谈恋爱、不着急找工作的年纪。快来接酒吧里。哎，家宝，听说你爸你妈加你微信了。 我爸我妈加我微信，这还是个什么惊奇的事儿吧？ 哎，很惊奇。 听说你朋友圈大乱。 哎呦，我听着我这 朋友 圈 大乱，是因为他爸他妈的加入之后大乱的，还是本身就特别乱？ 年轻嘛，年轻，小孩 朋友圈乱，只能说明他的生活是很乱的。 我生活一点都不乱啊。 这个、那朋友圈怎么乱的呢？ 这个朋友圈里边啊，人现在都是有一个通讯录，可以看到有多少个好朋友。 好、 哦，我这个好朋友抵不过你们俩的一半，真的。 关系却非常的错综复杂。 哎呦， 这跟这打架，这跟这和好了。 哎、哦，就是约谁不能约谁，他老得天天在家算。 我天天给人劝架呗。 自从你爸你妈又加入朋友圈之后呢，经常两代人新媒体的沟通啊，笑喷了那些你的朋友圈的人。 你看 这不话说全了呀， 这么说话我听着特别的别扭。 哎，我就更不顺耳了。 让你转发他的那些鸡汤文和科普文以及养生文。 这个对，因为有的时候我妈也会给我转发过来。 对，转发过来马上打电话，发了吗？发了没有？快快快说快说，发了没有？ 我妈怎么那么急呀、啊？ 就怕你，但是不及时，知道吗？耽误了他的效益。 发快递呢？发什么的？ 然后你朋友圈刚发，你妈头一秒不到啊，点赞哒、嗯， 同时。就是你这发这个同时刷出了一赞， 我妈没正事儿，一天一天的捣鼓这手机，就瞧着这朋友圈。 退休了，天天就是爱看，这是一个事业呀、啊。 给你转发 什么事业？ 这些食物女性吃不得。 哎， 女性吃不得，你跟我说干嘛？ 什么吃完了得乳腺癌？ 不运动的女孩没有明天。 养错孩子了，你知道吗？这都是给姑娘说的， 哦、 你跟我说 你是抱养的， 谁告诉你我是抱养的？ 你养错孩子了吗？ 人家那都是女性，其实这都是我妈自己看完了以后啊，她自己能够分享就行。她有时候也 怕你万一得这毛病，今后你不知道怎么办。 这毛病我也得不了，哪儿就 乳腺癌，听说男生也是 对，你这点不没有查，说明那篇文章你就没仔细看。 我怀疑那篇文章就是你给我妈传的。 然后你妈一啪一个电话打过来，看了吗？看了吗？谈论感想。 好，我还得跟我妈解释一下。 经常你妈发的那些科普文章特惊悚。 嗯， 哎呦，这是科普。 震惊中国，赶紧看看吧。 我的天 哪！然后打电话问，转了吗？转了吗？转了吗？转了吗？ 太吓人了！嗯、吃饭千万别拍朋友圈。 问题，你看吓人不吓人？吓人不吓人？ 90%的人都不知道的惊天大秘密。 喂，你知道吗？知道吗？知道吗？ 对，肯定知道了，肯定知道了。我妈一宣就全半条街就都知道了。 你太小看你妈了。 哎， 连隔壁那条街都知道了。 她说的这些啊，甭管是骇人听闻的，还是养生的呀，这些 都是为你好。 对， 这不光是为我好，这是什么呀？ 但主要是为你好。 她解闷，但是咱又不能啊拒绝，是不是？她给我发过来转发，你别忘了朋友圈有一个功能 叫屏蔽。 你看，这就用过 啊、 哦？ 你给你妈屏蔽了？ 我给我妈屏蔽干嘛呀、啊？就是除了我妈、哦、那些人，我都给屏蔽， 就只剩你妈和你在这朋友圈这玩。 哎，她发什么我转什么，她给我点赞，我再给她点赞。 拉关系就你们俩。 对呀、啊， 不，其实还有一人，她不知道，她爸其实也在这朋友圈里， 她爷爷在， 她奶奶。 哎呀。 后来建了个群嘛， 我们家里是有群，也有这个，很多这个亲戚，对，但是确实是好多话不方便说。我说，比如说我最近工作不顺，哎呀，最近我要 先打电话来了是吧？哪不顺哪不顺。 对对对，后来他就是因为他只不能在群里说，只给单个发，给他母亲发完之后，他母亲就转发，然后到朋友圈，然后哗电话都进来。 倒霉就倒霉，我爸给转发上了，他全都知道了。 但你父母的朋友圈你看过吗？ 啊，看完了以后你常常有一个疑问， 嗯， 我是亲生的吗？ 我怎么了？他发什么东西了？ 比如说你爸前天吧， 啊， 发了一条不孝子下场， 不是，这话是有点听着别扭。 你妈还有你什么？ 咱点赞 点赞， 好嘛。 然后你妈要紧跟着啊，你妈和你爸这步伐都贴着的， 嗯。 许多父母在不知不觉之中培养着白眼狼， 然后你爸跟你姑点赞， 大姨点赞。 怎么解释这事儿？我只能是给他打一电话问问他。 然后你妈问转发了吗？转发了吗？ 哎呀， 你爸一看你妈发了，你爸不甘人后啊，个性 这不甘人后，不甘落后我都信。 赶紧改签名，所有人都想拯救世界，却没人帮着爸爸妈妈洗碗。 然后紧接着你妈又发，没有人帮着妈妈拖地。 你不如就说呀，让我找一小时工就行了。 有时候呢，你爸你妈还晒你照片。 那哎，这个对了，这个 晒你小的时候特别小， 小时候好多童真的照片， 还是那时候可爱。 哎， 然后写上多可爱呀，这就是我们家的涛涛。 不是我呀， 他是你姑姑的孩子呀。 那你我们家的好吗？ 你姑姑晒你不就平衡了吗？ 对呀，你姑姑家也是你们家的孩子，大家庭。 我们家神经病，我姑姑晒我，我妈晒我姑姑家孩子， 互相晒嘛， 和睦家庭嘛。 哎，这过于和睦了，这有点弄不清楚关系了。 有时候你在发了朋友圈之后，你妈在底下，咱甭管发什么，你可能发的是关于街舞的事儿，但你妈在底下都跟的是，你不是要约会吗？你就回，我早回来了。你妈发一个不合适， 不是我们俩能不能打一电话或者什么？这都是让别人都瞧见。 打电话现在收费，因为家里有那个无线 WiFi。 对、 嗯、，WiFi。 然后你妈说：“妈妈妈，咱们别在朋友圈里聊了，这么多人看着呢，咱们私聊私聊。”给你 发语音， 不合适啊！你发了一个黑人那种无奈的表情给你妈。 嗯， 你妈说：“这不行，太黑了。” 哎，我们家这私信怎么都让你给瞧见了呢？啊，谁动我手机了？ 你妈那天问我们俩了，你说他非要找这么一黑 这爸爸妈妈也不是说适应适应，不能说完全适应不了。 对，但是他看着像男的， 不是 那非洲女的也行啊。 我这是手一抖。 现在你妈又玩上新的东西了。 什么东西啊？ 就是 K 歌。 哎， 你爸你妈爱唱歌， 这爱唱歌好事， 夜夜笙歌。 好，天天一宿一宿不睡唱歌是吧？你知道最近有流行说老年人呢，除了跳舞之外呢，唱唱歌，像这微信里边有唱吧什么的，可以晒一下自己这个好的歌喉嘛。 你爸你妈晒歌喉， 嗯， 一点开一瞧，你爸唱的 《 向天再借五百年》 嗯， 你妈唱的 《真想再活五百年》， 不挨着这。 唱完了以后啊，只要五分钟，家宝没点赞，啪，电话来了。 五分钟完了还得问我，哎，你听着了吗？听着了吗？听着了吗？ 没有没有，问你干嘛呢？ 干嘛呢？ 快乐街酒吧里，最近不是咱们胡同的事儿啊，是门头沟那儿的一件事儿。有一个姓郭的先生，不堪忍受妻子赵女士的殴打。请求了人身安全保护令。哎，如果你们下回碰上这种事啊，被殴打打的又不行了，鼻青脸肿啊， 先打110 猪头脸，然后你们便可以请求一个申请一个人身安全保护令。 不是这个，我刚才他念一半的时候我就想拦他，因为什么呀、 啊、 太稀奇了，怎么会一个男人受到了家暴？ 哎呦，那怎么，你不知道现在这女的都练什么吧？ 哎呦， 跆拳道 哦， 散打 啊、哦、 泰拳，招招都被要害， 都被您赶上了。 我跟你说，就现在练的人多 哦。 你看，你看到的是什么 ？KO， 对， 就是一脚倒地 ，OK， 一击倒地。 这郭先生也是没办法。 对，郭先生万一长得啊，就是细小， 像你小柱哥一样， 姑娘长得五大三粗啊，跟鲁智深似的，86公斤级，然后能在那什么业余 选手里，运动员是怎么着？ 拿个什么冠军，对不对？这打他还不跟玩似的。 我觉得啊，这个欺负人。欺负男人，这绝对， 这简直就没有女性啊！ 什么叫 没 有 女 性？没有人性 啊！没有女的人性啊！ 不是这个赵女士呢，她也不是诚心的。 我心啊、哦，都打完了就说不 是 诚心的， 头上撞啊！ 就是一回手没留神，啪给一嘴巴，又对不起，对不起。 当然，相比较来讲，大磊说的对，女方对男方的家暴只占家暴总数的8.3%， 你 看 剩下的还是男对女的家暴多 啊？对呀、啊。 你不能因为他多就认为这是正常的、 啊、 而那女的对男的就不是正常的呀。 啊，女的对男打也是正常的， 这都不正常。 对，都不正常。当然法官说了，可能是不是您媳妇儿妻子这个职场压力大， 对， 生理心理失衡， 有可能 对情绪缺乏控制力。 我的 先给他治治病吧。 不是，你要有控制力，你我觉得啊，如果要是我赶上， 忍着不说， 对， 因为 怕掉了牙往肚子里咽， 怕没面子，到外面一说，我严家宝被人家打了，你们谁打 的？媳妇打的， 想给你报仇，一听媳妇打的， 你们看见了是怎么着了？ 人家想给你报仇，不行啊，不能替你打媳妇啊， 对 啊，这不一定你心疼谁呢？ 万一再拉偏手， 对， 把那位牙也打掉了， 可不？ 你们怎么那么解恨呢？啊，你们要想打我，直接打我不完了吗？这非得让我媳妇过这手？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要是我媳妇儿说有出现了这种问题的话， 你乐 乐干嘛？ 扬手不打笑脸人呐！ 对，我越乐他越打我。我告诉你，这打 我用微笑赌明天嘛。 对，要我也得抽我。我跟你说， 但谁知道你媳妇儿跟大宅门里那二奶奶是一性格？ 谁告诉 你？你不服软你就乐，就不只要你不哭就玩命揍你。 你我管那个呢？ 我跟你说，真正的呀，家暴肯定这位脾气可不小。 嗯， 那你就得啊，给他进行思想教育。是不是 你还说理是吧？ 当然就说理了， 他的气头哪听得进去，你越讲理我就不跟你讲理，拼吧。 那我躲着点啊，家里大躲， 他跑比你快， 你们家地儿还小， 哎， 还躲不开。 有的时候小两口吵吵架是不是动动手，他可能啊，他 不是诚心的，是不是你想说？ 他可能对，他可能不是就是折磨，哎，对，他是什么？比如拿碗或者拿他身边那个小，这个小物件、小抹布往你身上一拽，这不能算家暴。 啊，你本来以为就是说他是个小情绪似的呢，小打闹，就没想到他真是个大家暴。 对，没想到他，你以为他拿什么手绢 什么？家暴啊，家暴，你看 你，谁告诉你这谐音是这么说的？ 你原以为他拿什么这个毛巾啊拽你，没想到他拿水果刀抡开了拽你。 哎呦！那就是谋杀，我跟你说啊，没有拿水果刀的。 家宝，甭管你怎么爱这个女生，最后我提醒你， 嗯， 遇到家暴的时候做到三及时。 哪三及时？ 及时报警。 好。 及时求助。 嗯。 及时就医。 我觉得应该再加一个及时。 啊， 我叫严家宝，又有谐音叫家暴，你们是不是及时给我换个名啊？ 哎，及时已到。 娱乐七十二变之花絮， 是门头抠，是门头抠， 门头抠， 门头抠，门头那边抠。 那天我看电视，笑场，小沈阳笑场，他和他媳妇儿演的，他媳妇儿演那个白娘子，他演那许仙， 啊， 他说那个咔嚓， 啊， 雷了，他就开始笑场，他媳妇儿也开始笑场，啊，雷了。 谁都有可能，正常，对吧？那么大的频度，那 是谁推到我人生？ 他那声音挺像的 啊，他是像动画片。 哎，我要把这动画片再看一遍，我还想把阿凡提再看一遍。 一金耳落， 那天玉兔耳化， 玉木耳枯，玉火耳焦，遇水而化 啊，那雨而化， 遇土而入 啊，遇土而入， 鼻子嗅一嗅，门口360， 哦，360， 吃上一个仙，能活47000年呐， 啊！上八洞神仙，中八洞神仙， 下八洞神仙， 猴头，一个小小的弼马温而已。也想赴蟠桃盛会啊， 反面角色。 快乐不断，娱乐七十二变。 快乐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别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七十二变下半时段。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七十二变，多联络，多接洽。

51。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嗝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有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广播旁耳边。8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我要保持青春活力，爱车也要保持好状态。 爱车的健康，人保直销车险来帮忙。 同仁保直销车险，报废满额免费享 4S 店爱车保养服务，原厂机油，超长质保。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通快速路进京方向高碑店桥到四惠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风力不大，山区能见度较好，登山气象指数为2，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逐渐转受高压后部偏东风的影响，扩散条件一般，大部分地区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3级。今天白天的风寒气象指数是4，感觉天气很冷，夜间风寒气象指数是5，感觉是寒冷的。今天午后云量增多，晒太阳气象指数为3，较适宜人们户外晒太阳。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青春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树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戴古城，三月开四花卷，上家里 有 乐七十二变， 烤肉子鱼， 白天晚上 饺子 七十二变， 往来房 有你有我 在 东 方，街坊 最亲近， 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我王大磊。 南方某城市， 哎呦呵，哎呀，哎呀，哦，要不然你后边不这车太危险，没法坐。你又没有驾照，哎呦呦，你看一看，你不要动了，哎， 边上， 动了好不好啊？捣乱了好不好？你看看， 边上 是大车， 哎呦， 我这上几环了？怎么这么多大车？ 拖拉机了是？ 拖拉机怎么从后面超我啊？这外面什么东西啊？ 我害怕你这开着。 怎么过去一匹马呀？是吧？ 你这开到乡间的小路了，你吃完没？你包子多大个儿啊？好， 哎呦， 卖包子？ 哦，这还有卖包子的，来来来，下去再买一屉上来啊！ 可以别吃了，你这么开车不行，你坐边你晃晃悠。 买一屉上来吧， 你晃晃悠早晚得出事儿。 我先吃，我先停下吃好不好？ 包子， 你买一屉。 大爷，来提包子。 哎呀，我们那南方小笼包，地道小笼包子。 你是东北人吗？你开玩笑，还蒙谁呢？这包子还好不了你这包子。 啊了，上海人啊，你不要啥包子呀？是要糖的还是要馅儿的？ 能吃就行，你给我来一屉吧。听你说话快饱了。 拿着，3.6。 三块六多少个啊？一屉十三毛钱，你说这能吃吗？这我 塑料袋上写的呢， 塑料袋 的小笼包子。 啊，塑料袋，你给我塑料袋，行，你给我吧，给我，反正不我吃。哎哥，来，一屉 多少钱？ 36一屉。 哎呦，36一屉啊！ 不贵，现在吃一包子3.6，假的一样。 真的， 真的，真的。 咬一个， 嗯， 自己身吧。 灌汤包没有，我穿雨衣呢，灌汤包我知道滋水。 哎呦，不好意思啊，兄弟， 没事， 刺你裤子上了。 没有，不是这我，哎， 咬一个。 你怎么吃包还带放气的？你 这个包子很有意思啊，还有点压力。咱们接着开吧。 不，你先吃完再开行不行？你吃。你瞧，你自己玻璃，你这雨刷器都刮不着。 擦一擦就好了，你知道吧？啊，这上高速， 经常走。 我有中卡， 哎呦呵， 你别吃了， 你看看， 你瞧你这都化了龙了，开车你，要不然你停边上，你还吃呢，还嘶嘶呢，你 停下来。 哎，警察，警察哥，警察， 你说， 注意，看见警察了，一定要心里头平稳。 我不说话，我不说话。 对，一会儿你就假装不会说话啊。 你好 啊，你好， 警处，您的驾驶本、行驶本 啊，有的，有的，你看，哎，这里啊， 什么本啊？ 哦，你也闻出来了，这个叫猪肉大葱啊，哈哈，非常好的味道。 不说这个了，刚才您是怎么开车的？您都没在道上开。 你的意思我在天上飞了是吧？ 您在那儿画地盘呢？ 画地盘？你拿我当狗了？我是一个老司机了，非常的注意安全。 您这怎么开的？到底是 我就是 眼睛有问题啊，还是手啊有问题啊？ 他这个就是这个是吧？ 什么原因呢？您给我解释一下。 他这个原因是很简单。 什么味儿啊？ 猪肉大葱的味道啊！ 吃包子，我知道了。您知道开车的时候不能够一只手方向盘，一只手吃东西吗？ 您放心， 打电话也不允许。 我绝没有一只手扶方向盘，一只手吃东西。 您是？ 那是对不对？我是两只手吃东西，根本没有扶方向盘啊！你放心吧。 那我这样通知你们，妨碍安全驾驶，处罚50元，记2分。 别介，哎，同志千万别介， 手别摸我， 我 那么多油， 没那么多钱，我拿包子顶好不好啊？这36的， 什么味儿啊？ 快乐不断，娱乐72遍。 就在沪宁高速的汤山收费站，执勤的交警发现一辆蓝色轿车歪歪扭扭开了过来，就像喝醉了，也像扭秧歌一样。交警起初怀疑这司机啊可能是酒后，要么就是疲劳驾驶，于是赶紧上前把轿车拦下。车门这一开，一股大葱味冲鼻而来。执勤交警盘问之后明白原委了，原来驾车男子一边开车一边捧着饭盒，他吃汤包。 他考虑到进入高速吃早饭不安全，就在进收费站这个车速相对慢的地方爬了2下。了解情况之后呢，警官对男子进行了批评教育， 行车过程中要紧握方向盘，吃早饭、打手机、抽烟这些行为都有可能造成交通事故。交警告知，根据交通法规定，驾驶车辆有其他妨碍安全驾驶行为的，处罚50元并记2分。接受处罚后，司机直叹，这汤包也太贵了。 当小院高搭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当大爷指路的热情遇到导航娇滴滴的智霖， 祝您一路好心情哦。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聊北京，聊北京，说 AI 说智能，接地气有来，让传统与创新，文化与科技展开想象，颠覆开创，颠覆开创。娱乐72遍全新出击，节目播出时间改制，首播上午9点至10点，重播凌晨2点至3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小底，英宁，王大磊，恭候您。 又给我分了两个女学员，还都不错。哎呀，你说这个，这回我这个单身问题有希望解决了。 玲玲， 哎， 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 我怎么称呼您呀？ 免贵，我姓坤。 哦，坤哥呀？ 啊啊，哈，这亲切。你姓什么呀？ 您叫我小妹就好。 小妹，在这个地方叫不合适吧？ 我名字叫宋小妹。 哦，小宋啊。 哎，请问哪位是亏哥？ 亏哥，我姓坤。 啊，对不起啊。 啊，我是坤。 哦，坤哥。 哎， 坤教练好。 你好，那你也是新来学员哈？ 我是新来的，叫小鱼。 小鱼啊？ 干嘛呀？您这是？ 没有，我这有一小妹，还有小鱼啊。 啊，哦，这位也是我们同期的。 啊，对，你们同期的。 你好， 你好， 你们就算师兄弟了啊。 好吧， 这个。 打今天开始呢，你们俩就跟着我了啊，就算跟着我开始啊，好好的，谁也别争，谁也别吵，别闹啊，把时间都错开了， 错开了。他一三五五二四六， 哎，礼拜天休息，让我也歇会儿。这样呢，这样大家都比较合适啊。这样最后呢，你们也能顺利的离开。 他们都说这车厂里面开最好的就是坤教练了。 嘿，老司机了。 您驾龄多少？ 十四年。 十四年。 您都驾了十四年了。 车。 对， 驾十四年车。 就说您十四年车了。 啊，什么叫十四年车？ 那叫车了十四年了。 那够光滑的，车了十四年了。 您今年也得有 三十了吧？ 三十六， 三十多了 啊， 也不算大。你们都很年轻啊。 我二十七。 哦，你呢？ 二十四。 呵，好年华呀！你们岁数不错，现在学车正是时候。 哦， 记得也快，上手也快啊。 行，那您教吧。 谁先来啊？ 我下午吧。 你下午啊，好好，那你下午啊，今后就这样啊，来。我告诉你，这个起步很简单啊。 哟，今天头一天学车，我就能把车开走啊？ 谁让你把车开走了？ 我这能给他鼓球动回来 啊？那是必须的，咱们都在实践当中讲道理，你讲好的理论没有用啊，你上车就明白了。左脚呢，这叫离合器。右脚是刹车跟油门，讲过了吧？ 讲过。 这是手刹，这是方向盘，这个仪表给你讲，这是水温表，这是怠速表，这是时速表，好，准备啊，教你基本动作，踩离合，挂挡，抬离合，给油，松手刹，好，哎，这上午学的不错啊， 谢谢您，您教的真好， 哎。别， 谢谢坤哥。 哎，别客气。小鱼来了。 啊，坤教练好。 哎，你好，你好，你好。来，上车，上车。那个高矮行吗？ 你看您这车就是干净。 那是打理的，这车如其人，利索。 嗯，您还配了香水呢。 啊，你闻出来了？ 闻出来了。 好闻吗？ 这应该是那个，这应该是丛林野兽那款吧？ 不是。这是沙漠之狐那款 哦，真是太有特点了。 你闻出这狐来了吗？ 对，有一种沙漠的感觉 啊。来来来来 啊， 这个你学的是自动挡的、哎、啊，很简单，这是 P、这个、这是 N、这是 S， 这是 D。 小妹学什么车？ 手挡、 哦、 啊，你学自动挡，这个简单啊。 我应该学手挡。 你也想学手挡、那好啊，来来，我愿意学手挡，把手放这儿。哎，对对对、 好。 哎，你看这是档，这是一，这是二，这是三。 教练，我认准。 啊，这是 R， 这是什么 M？ 倒退。 哎呦，行啊！ 其实我以前开过， 开过，你来干嘛来了？就会找我来了。 我开过小侄子那个小车，他有倒档。 小侄子小车，三岁的那个，坐里头那个，就是倒档。 对对对，也有倒档。 那你也坐得下去？ 那是要瘦，才九十多斤。 真的，哎呦，就一看你这身材就，哎呦，没得说。来， 就是腿有点不好伸，因为我一米六九。怎么，教练哪儿不舒服？ 哎呦，我就说你这个太瘦了。走吧， 走。 哎，很平稳。哎，对，往这儿走。哎 呀，您看我比小妹开的怎么样？ 不错，你比她的这个悟性、年纪都好。 这跟年纪有关系吗？ 有关系呀、年纪轻，悟性就好， 悟得越好。 对，悟得越好，悟得越好啊！有空再来啊。 好的， 多来 谢谢 多来。 您教的真好，我也好幸运遇到您呀、 别这么客气。 那我下班，那我走了。 下班了？你到我这算上班来了？ 说顺口了，不好意思。 哎，什么工作呀？不 再见， 再见， 教练。 哎呦，来了。小贝， 我今天 怎么了？说， 给您带了一点东西。 哎呦，别这么客气，我们是不让收礼的。 不是送礼， 什么呀？ 师生之间的情谊。 哎呦，这会说什么情谊？那我得要情谊嘛，这是必须得要的。 我给您买的酸梅。 没有摊啊？酸梅啊，好好好，提神的。 话梅， 开胃的，好好好，酸梅，好。 树梅， 怎么 蓝莓 这么多梅呀、谢谢啊。 您先吃一个， 谢你这几枚啊。 您先吃一个， 这是一个啊， 那是一个， 不错，好好 好。 你来了，小鱼，等你半天了。 是吗？大冷天的，您等那么长时间，真真不好意思。 哎呦，没关系，有你在，我这暖和多了。 哎，来喝点我家里给您泡的这种茶，特别好，来尝尝。 真的 啊，就拿我这杯子喝， 真香。 哇， 哎呦， 您弄了点热茶， 体贴入微。 哎，今天那个我都有点害怕，我特怕这个倒库什么时候库这些。 没关系，有我在呢，你怕什么呀？我这技术教你没问题。 还得考试呢，别到时候过不了。你 放心， 我又笨。 哎，谁呀？你这个聪明比上午那强多了。 哪有啊？老给您耽误进度， 没有 让您操心。 哎呦，这不是应该。 大冷天儿 了。哎呀，太客气了，见外地人，你看看你，我就不好意思。 教练，您那有女朋友吗？ 我这个还没嫁出去，我这个还没有呢。 哦，还没有呢。像您这么优秀的人，还没有女朋友呀？ 哎呀，这不是工作忙给耽误了吗？关键是现在结婚呢，没房啊。 哦。 还得买房，你说现在房多贵呀，买不起呀。 哎，您说这事儿，我不有相信当的事儿来。 什么呀？ 您说是，您现在对房挑吗？新房、老房什么的？ 有的住就行啦。 哎呦，要是这么着说的话，我倒能帮您。 真的？ 嗯，帮您娶上媳妇儿。 你愿意？你愿意？ 我有什么不愿意的？ 真的，当然好了。你愿意的，我也没什么意见，求之不得，求之不得。 我知道现在就是厂里的房您求之不得，我还告诉您，我现在手上有三套。 三套在北京吗？ 宅呀、啊、 宅呀、啊、这倒是不远。 有城西一套，城东一套，城南一套。就是想问问您，就是我们家什么呢？老北京人吗？ 哦， 这个家里人给留下来了。 那您那个家那个南城那套在哪儿啊？ 在虎坊桥那儿。 哦， 这是我爷爷奶奶留的一套房。 好，真房啊！ 一个人真住不过来，烦死了，烦死了！ 老得搬家，真是这个。 搬家干什么？还老得打扫卫生。 租出去或者卖一套啊？ 是不是也想找那靠谱的人嘛？ 哎呦，你看看，你这算找对了，天底下没有比我更靠谱的人了。 我就早发现您特别靠谱。 是你乐意哈？ 我当然愿意了。 那就好吧。 要是多有几个您这样的人就好了。 这样的人还不宜太多吧？ 哦，我说我家那房子就好了 啊， 就都租成您这种人，我们最 租成我这种，我是想买一套， 多卖给您这样的人， 啊、 我最乐意的。 没问题。 就希望您长长久久的住下去。其实要说呢，也便宜 啊。多少钱？ 其实，那房子呀，卖300万呢。 300万 呢？但是呢，我也想，其实像您这样的人这么好，太难得碰到一个了。 是， 要搁我，200万就卖。 真的？ 嗯， 200万，这就便宜100万呐！我要了，真的，我要了。 你再想想， 不想了， 草率， 就冲你，我一连人带房都要 了啊！ 不，这房我要了。 其实人也不是不可能的。 哎呀，是吗？就冲你这个人，这个房我要 到。 什么玩意儿？ 你看， 撞树了。 哎呦，这房现在就归我了。 对的， 太好了。 行，这还有一个字 啊，这还一个字啊，走走，哎。别个字忘少写一个字，行，那我就住进去了啊。 好的， 我等着你来看我。 放心吧。 哎，对好， 以后日子还长着呢。 对，哎呀，这房还真不错。哎呀，就是旧点，不过那也可以，位置好，这房的平米数就可以了。哪儿找去？200万。谁呀、啊？谁呀、啊？ 开着门，开着门。 哪位？您什么事情？找谁啊？ 你是？ 我是这儿的住户啊。 啊，这房归你住了？ 什么叫归我住？就是我住了。怎么了？您什么事儿？ 哦， 啊， 哎 呀，啊，就问原来这房主是吧？ 嗯， 原来那房主他不住了，把这房那个过给我了，然后他搬走了。 啊？ 怎么了？ 他不跟我说一声啊？ 您跟他什么关系？还跟您说一声干嘛呀？我们双方同意就完了。就算是您对他有想法、有追求，但他现在愿意人愿意跟我，您拦不住自由啊。我们现在关系已经是发展得很快了，您知道吧？您可以，您可以， 大爷慢不过船去呀。 您就是介绍人也不能这样啊，对不对？您 哥们儿，你喝了吧？ 您追求者对不对？看这模样娇羞，这好，你就行了，以后别来了啊。 好，这话算说对了。 嗯， 你以后别来了啊。 我以后别来了 啊。 你以后别来，这房归我了。我告诉你怎么着，你不服？ 你疯了，我是房主。 嘿，你疯了。哎，怎么着，你就成房主了？ 你有房产证吗？ 我有啊，有啊。 拿来我看看。 我还没办下来呢。这但原来的，你看人原来这业主的，你看这房产证，这不有吗？ 这房子是我的，我租给女的了。喂， 租给的，租给那女的叫什么呀？ 小鱼啊。 小鱼 啊， 你有房产证吗？你有房产证吗？ 我有房产证。走啊，去物业你问问去。 走。 明白了吧？ 这给的，那我这200万。 哎，你这屋里这么多话梅， 我够倒霉了。 刚才我们说这个事儿还真是个实事儿呢，不过呢，被骗金额比这个200万要小了不少啊。驾校教练，传说中神一般的牛人，哎，学车谁不是对教练毕恭毕敬呢？这回这事儿可倒过来了，这位驾校教练可跑到了武当派出所报案，愣是被一个女学员以买便宜房的名义给骗了，骗了好几十万呢。 警察把那骗人的学车女青年给抓着了，她说因为啊之前投资失败，欠了前单位老板一笔债务，被人家催得特急了，她实在没办法才想此下策，说卖房骗了驾校的老师。 这个学员花了1000块钱做了个假证，结果骗了对方60万。您说这个回报多高啊？ 警察也问了，为什么你就有把握能骗到这位驾校教练呢？这姑娘支支吾吾，那什么，因为我们关系比较好呗。那怎么个好法呢？那不是有一点儿，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笔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身汗水，三天三夜的三更。